生词二。 一，工作。二，去年。三，做。四，生意。五，以后。六，好。七，找。八，工作。九，这样。十，国家。十一，是。十二，难。十三，那么。十四，在。十五，试试看。